网民在微博表示，目前在电商平台输入相关字句搜寻，不再出现游戏实体卡和电子版，只能够找到相关书籍和道具店，原因不明。有网民估计事件可能和游戏设计有关，因为玩家可以自行制作游戏中的场景和物件。社交网站早前流传多张照片，有玩家制作恶搞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图案，亦都出现武汉肺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等的字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98点，升15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8点，跌1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39，瑞士法郎0.965，澳元0.636，加元1.395，新西兰元0.609，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9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3美元，卖出1695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系为该区带嚟干燥同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转为有几阵骤雨。下昼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近住收费广场到下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在九龙区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另外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路。最后提翻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啦，港铁由今日开始会调整部分路线嘅服务，咁包括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啦，今日系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啦，平均亦都会延长1至2分钟，机场快线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需要暂停服务，港铁啦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维持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揀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揀好歌是做音乐选民的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揀。 真係好唔捨得啊！ 嚟到最後一日，音樂選民有得揀音樂互動遊戲啦。 係啦，不過呢個就係騷動音樂入面嘅版本啦。咁啊，嚟緊另外仲有三個節目咧，都會有呢一個嘅音樂選民有得揀嘅遊戲嘅。 預告定啦，下個星期咧就會係輕談淺唱不夜天。 哦， 即係如果你下晝唔得閒嘅話咧，你夜啲瞓咧，夜啲瞓就可以參加佢嘅投票。 係啊，咁所以即係每一個唔同時段你都可以有機會投票嘛，好緊要啊，好均真，好公平啊，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除咗玩遊戲同埋有機會可以贏獎品之外咧，咁就係最緊要都係提你啊嚇。係 啦， 五月二號之前登記做選民。 係啦，不過參加呢個遊戲節目咧，都可以令你感受做選民嘅意義。上二台 Facebook 專頁參加我哋嘅遊戲啦。 係啦，咁啊，一連四集啦，先前啦，我哋都講個廣東屋記錄咗香港一啲唔同嘅風貌啦，係啦。咁啊，今次咧，我哋揀嚟呢個主題咧，可以話係啲歌手唱翻啲歌手嘅，係啦。咁我哋嘅主題就係、是、 名人。 我哋啲主题好似越嚟越求其啲咩？ 去到第五日有啲后劲不继嘅感觉。 但系真系噶，好多人都有唱过啲人名啊、名人啊嗰啲咁样嘅。 同埋我觉得嗱，我觉得我今日呢一首我好有信心嘅，真系深入民心，红到不得之了。 咁但我呢首都系深入民心噶，因为佢系悲唱香港一单好著名嘅娱乐事件作为题材或者系灵感嘅一首作品嚟嘅。不如先听下一号 Eric 今日拣嘅歌先啦。 一号候选歌曲，颁奖礼紧张得我，紧张到乜都听错，佢讲得碎，我冇听错，我冇听错。你话我。 好明顯就係講緊當年關心妍聽錯咗啦，關菊英，然之後出咗台攞獎嘅呢一個嘅樂壇消息啦。當年咧 Tonic 啊呢隊樂隊，佢哋就悲壯呢件事咧，就係寫咗啱啱頭先聽過呢一首今日嘅一號嘅參賽作品，就係、是、關心菊英。 嗱呢個必須要講嘅，係我哋呢一代人共同嘅回憶嚟。 係啊， 係啊，真係最好睇嘅頒獎禮啊！ 系啊， 因为有呢一件事， 同埋你都真系要好好就系当时佢哋各自如事后啊吓，如何可以大方地去面对呢件事啊？咁其实都犀利噶，我觉得即系 EQ 上面都犀利噶， 都系咁样。 系啦，嗱，所以我系今日系两个名人，有关心妍同埋关菊英合体嘅关心菊英，系啦。 嗱，虽然我今日真系咧歌名入边得一个名人，但我必须要讲嗰一年咧系全个香港都唱紧呢个名人嘅。虽然唔系嗰个名人唱嗰首歌，一齐嚟听下。 二号候选歌曲。 自问极不愿多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道靠神，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 琼今日揀嚟嘅就係 Mr 嘅《如果我是陳奕迅》啊，佢唔係唱人啊，佢唱神啊，唱 Eason 啊 ，Eason Chan 陳奕迅， 咁唔符合資格啦，我係唱名人， 唔係唱名神啊。但必须要讲嗰首歌，我觉得都系嗰一年大家好共同嘅回忆嚟嘅，真系。 所以你都睇到一首歌，即系佢嗰个 gimmick 同埋 talking point 有阵时系好帮到，即系除咗音乐性之外啦，其实有时呢啲 gimmick 系可以帮到一首歌入唔入屋嘅。嗱，两首其实都系有啲 gimmick 喺中间啦。 系，同埋我记得个完整版系咪个 Eason 最后有讲一句嘢噶嘛？ 系啊， 都唔 系 好似嘅啫。 系啊，咁所以就系听唔听得翻，就睇下你嘅投票啦。 冇错啦，大家一定支持我啊！ 系咁，当然关心菊英真系好好听啦。 好啦，三点半钟之前啦。我哋就会接票噶啦，所以三点半钟之前记得登上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我哋音乐选民有得拣嘅投票啦。 系啦，咁啊五点钟之前咧，我哋就会揭晓今日嘅投票结果噶啦。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头20位拣中票数最高嘅歌曲嘅朋友就可以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拣时间记得登记做选民啦，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Just feel the music.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咒力，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柳应廷的新的派台作品，整首歌的设定就是一个水底下面的，就是一个人努力地挣扎向上去到有，都几乎捉到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的心情，就是好像、游极都未见到个水面的呢，几时才见到个出口呢？刚听过有柳应廷这首新歌《水形物语》，等人救之余，有时候你都要靠自己， 大力咁样透气。 我很近，时间也许如风，记忆如沙，半生如今，但谁在心头期待我能好好到尽头。尽力呼吸，在忘情之后亦呼吸，在认出之后亦呼吸，纵使最后背影越来越瘦，并未消失，在离开之后便哭泣，在留低之后就别焦急，在我身后是宇宙，是以后。 岑宁贤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尽力呼吸》，大力透气，因为你相信总有一个明媚嘅风光等紧你嘅。 血脉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绝对的渴望。 对象，雨滴中有着你度过，先知有幸福伴我高唱。就如漆黑万无过梦想，天总有礼物令幸福上，就如分担亦会变分享，更的欲报藏心上。 首歌的出发点咧，就唔系为咗向 Björk 去到致敬嘅，而系经历咗一次佢想去睇呢个 show， 但系睇唔成嘅一个嘅领悟啊。嗰种领悟就系、是、虽然有少少失望，但系望一望嗰个沿途嘅风景，望一望边一个陪住你喺呢个旅程入边，或许会失望，但系都带有一点甜嘅。讲陪伴嘅话，呢一首歌应该系一首几 sweet 嘅作品嚟嘅。三点半钟之前，我哋有 Dear Jane 新歌《银河修理院》。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拆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天守街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捷辉汽车有限公司决定终止营办第二、二 A、六、六 X 号的九龙专线小巴服务。运输署话，经协调之后，另一个营办商金时有限公司将会在星期日起临时接办九龙专线小巴第二和二 A 号线。发言人话，第二和二 A 号线的行车路线、上落客点和车费将会维持不变。营运时间是每日早上七点至到晚上八点，每十五至到二十分钟一班。至于第六和六 X 号线将会在星期日起暂停服务，乘客可以改成替代交通服务，例如港铁和九巴八 A 和八 P 号线。九巴亦都会由星期日起加强有关路线的服务，包括增加班次和车辆。捷运管理有限公司较早前宣布，来往黄埔花园的四条专线小巴今日开始停驶，车长和职员会被遣散。政府早前成立物业管理业界抗疫支援计划，向每名合资格的员工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津贴，为期四个月。但是业界批评计划未能够对症下药，并且存在漏洞，包括津贴范围狭窄，同埋有物业管理公司拒绝为工友申请津贴等等，令到一众前线员工未能够受惠。清洁服务业职工会理事黄乃源批评，计划只是针对在私人住宅或者综合用途楼宇工作的员工，一些在高危地点，例如在关口、商场和工厦等工作的员工就未能够受惠。香港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理事陈秋成说，全港有大约9000座单栋式大厦，但是只是有10%楼宇有参与计划。保安局说，最后一名早前乘搭钻石公主号确诊新型肺炎之后在日本留医的港人今日返港，到当地协助的入境处人员亦都会同日回港。局方说，76名确诊港人之中有3人离世，其余患者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返回香港或者是通常居住地。至于其他在船上的港人，当中193人早前乘坐政府包机，另外144人自行乘坐其他航班回港，包括25名患者的紧密接触者，并且已经在日本完成检疫。他们回港之后，共有231人曾经入住骏阳村检疫中心，其余9人最后确诊，其中有9个人最后确诊。日本本土感染新型肺炎人数增加至超过5500人，108人死亡。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当地疫情仍然严峻，下令娱乐场所、大学和补习学校、运动场所、剧场、展览场地等听日起暂停营业，居酒屋等的餐厅营业时间缩短至朝五晚八，晚上七点之后不可以提供酒精饮品。小池强调，民众仍然可以外出购买食物和日用品，无需囤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转为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第三线有意外，有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近明爱医院嘅第三线有意外，有大车多，经过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呢个系下昼三点半之后嘅 show 音乐咧，咁我哋就试新嘢啦，系啊。我哋而家即系如果你喺儿童我哋嗰个 Facebook Live 嗰度咧，你系应该见到我哋两个样嘅，有我同阿琼啦咁样。 系啊，成个男准不忘咁嘅现场嗰个样啦。 系啦，咁我哋因为就试下呢一个咧，即系同呢歌手 FaceTime 倾下偈，了解下佢哋而家喺屋企啊或者 studio 啊嗰度做紧啲乜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是、有 Serene， Hi。你好啊， 都真系好 耐冇见过歌手真人个样噶啦，同我哋。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哋暂时未有嘉宾上嚟住， 都系打电话 访问， 系啊， 系啦、啊。喂，嗱，先讲下你近排咧，就我知啦，啱啱系咪去咗台湾翻嚟啊？ 系啊，系啊，我啱啱去咗成个月，我系去睇下啲 producer， 睇下有冇啲得意嘅人一齐合作。 系， 咁但系因为台湾封关咧，咁我就未预料到，可能即系旅客签证唔可以再延期啦，咁我就要翻香港啦。如果唔系，我就喺嗰度死赖赖死唔走。 我谂个个都系咁谂 咯。但我想问，有冇发现到啲即系可以合作嘅单位咧？当地？ 越識越多人咯，但係未有定案嘅，因為我想整一隻咧，我未試，我之前一開始寫作嘅時候係用國語寫作噶嘛，就係因為簡單啲押韻啊嘛，咁但係我就好想自己而家出咗成五六七隻碟啦，即係夾埋其他 project， 我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好想出一隻係 language wise 係Mandarin 嘅碟，跟住咁就去嗰度睇下有咩合作嘅 parties 咁。 哦、，OK， 咁所以而家咁你下一次再翻去係未知幾時嘅咯，其實。 未啊，可能要五月或者是今年年尾咁咯。 系咯，因为你都要等个疫情过咗先至可以再飞翻过去咁样噶嘛。 唔系，但系其实写歌佢而家隔离啫嘛，你写歌你咪隔离写歌咯，啱好可以冇任何娱乐咁样。 我想试一种系你喺 studio 度同个 producer 一齐，即系你哋啱倾啦，跟住一齐搭出嚟，有啲似咧你成日睇嗰啲外国嘅artist 佢哋啲纪录片咧，佢哋都系喺个 studio 度，佢哋谂咗啲 idea 一齐，可能有个鼓开始搭完之后，我就一路 on top 写个 groove， 跟住写完之后一齐写词啊，即系 I mean 成件事，我觉得系我好想用呢个创作嘅手法试下咯，即系producer base 嘅写作，即系好过自己喺屋企自己写完之后俾人哋你编曲啦咁样。 OK， 喂，但系因为你之前系攞咗呢个金音奖噶嘛 ？Yes， 哎呀，我 一定要用呢个腔嚟答你问题， 你睇差唔多咁 嘅样。但我想话呢块镜真系好贵气哦。好襯你呢首新歌啊！必須要講你覺咩？ 好靚咯！ 喂，但係講翻你嗰個金音獎先，冇放低塊鏡。係啦，金音獎嗰陣時咧，咁會唔會多咗？可能係叫打開咗，即係令到多啲台灣嘅可能音樂人啊等等認識到，香港有個唱作人叫做 Serene， 佢嘅音樂係幾有趣喎、 啊。有啊有啊，因為完咗之後，其實好多台灣音樂人或者係啲唱片公司，即係唔係好多嘅，但係佢哋會話幾得意啊，跟住就會傾下，又或者其實係中原人啊。即係中國大陸嘅人士啊，都多咗人認識我嘅。咁international 都多咗人認識我嘅，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原來我明點解好多人都想攞獎嘅，係因為真係有啲人係淨係睇個獎嘅啫，即係真係有啲觀眾，因為佢可能並唔認識或者自己唔會主動去揾其他音樂，佢就可能睇下一啲佢信靠嘅媒體或者平台。咁就如果佢哋頒到個獎，我就覺得哎呀，其實我都可以試下睇喎。 系，即系冇啊！即系以前， 即系好似港台咁咯。 港台攞奖颁奖俾你嘅时候，你又可能多咗人认识你。 系啊，系啊， 祝你好运啊！ 系。 喂，咁啊，既然讲咗歌啦，先讲下你而家，因为近排有首新嘅派台歌嘅， 系 啦，叫 Diamond Mine， 系啦，即系钻石矿啦，译做中文就系。你先前有个 show 都系呢个名啦，咁样系啦，系咪写俾 fans 一首歌嚟嘅咧？ 都係嘅，但係唔一定係淨係個巡演名咯，因為我好中意玩字嘛。Diamond Mine 咧可以係解我的鑽石，即係嗰啲好嘔心嗰啲解我嘅 fans 啊，我嘅 BB 啊咁啊。咁係因為我哋之前咧係咁喺度笑咧，即係好中意係咁鼓勵人哋嘅時候就 no， 你係 shining。I'm sorry， 我哋即系佢喺度笑啦，就系喺度讲 I'm shining bright like a diamond 咁啦，跟住就系、一个鼓励人哋系啦。咁 diamond 呢个字系读起上嚟好似广东话嗰啲 diamond， 咁我就系咁叫我啲 fans 叫 diamond 咁样啦，跟住佢哋就好笑啦。跟住之后咧就整个巡演叫 diamond mine， 咁但系亦都系好呕心地可以讲系我嘅 fans， 或者系有另外一个意思 mine 都可以解地雷噶嘛，咁你一个钻石嘅地雷，即系你好有杀伤力，但系你都系好 fans 嘅咁咯。 嗱，所谓头先个 diamond 咧，即系如果你睇个 Serene 佢嗰啲系IG 啊等等咧，那个 diamond 系 D I E die 啦，一只蚊个蚊啊。 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啊。 系啦，咁样。喂，咁但系你同你 fans 嘅关系其实都相当 close 噶，其实，即系你都打开好多唔同嘅 platform 去到同佢哋沟通啊，等等嗰啲嘢噶。 都唔系 physically 好 close， 但系我哋好似一班心灵上面即系心灵上边啊，或者一班乌合之众咁，我都几中意嘅。 系， 即系咧，成日都。我啲 fans 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哋一班懶醒啊，覺得自己好唔同啊，跟住咧，我心諗，哇！我明白點解佢哋會中意我。 喂，但係你自己有冇？ 大家都一擔。 你自己有冇分析過？其實 so far 你吸引到嘅 crowd， 佢哋嘅特性係點樣樣嘅咧？即係你嘅 fans。 佢哋嘅特性啊，佢哋比較接受能力高嘅。 Yeah. 一班好欣賞世界嘅人啦，好、 yeah. 接受能力高就係、是，如果唔係接受能力高，都唔會突然之間嚟聽我啦。或者幽默感係超級黑暗嘅， 係 亦都好佢哋好好醒咯，我就覺得、即係啲學歷唔係話佢嗰張沙紙多唔多， yeah. 而係佢哋即係閲歷啦。我會講、閲歷呢個字都幾好，佢哋閲歷可能比較好嘅，即係願意接受多啲嘢嘅。就算連好、多好年輕嘅人，佢哋就聽 Serenie 咁樣啦， yeah. 其實都係因為佢自己好想揾一啲複雜啲嘅嘢嚟玩，又或者好想投入團體， 即係佢哋本身都係一班好有愛嘅人，我就覺得好感動。 Yeah. 但係你有冇成日要做樹窿或者社工呢啲比較正面積極少少嘅角色？ 我覺得其實。好多 artist 好似好即係覺得呢一種樹窿或者即係社工咧係需要做嘅，但係我唔係嗰種社工咯，我可能係嗰啲好我可能嗰種 bad teacher 裏面嗰個老師啦，又或者係 GTA 麻辣教師裏面嗰個阿老師阿姐啦咁，即係我比較係嗰啲咯，即係我覺得我自己細細個都要需要呢啲人嘅，即係話你唔需要成日喺度氹住點啊，你有冇事啊？啊有嘢嘅時候記得講出嚟哦嗰啲啦，我好憎嘅，我細細個嘅時候我最中意。即系我小学咧，我最中意嘅嘢就系俾人罚抄啦。我真系好中意俾人罚抄，跟住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又好中意俾啲老师带我啦。即系譬如啲老师，如果有啲系劲嘅话，佢哋可能会有自己嘅作品， yeah. 或者自己有啲嘢系令我好欣赏嘅。咁我就会觉得好正啊！咁比起有好多老师系一路或者系啲社工啊，一路喺度呵住你咕咕咁，我就觉得好烦啊！咁可能系我自己嘅性格问题，我唔会做。Yeah.特別一個樹窿嘅，我應該會做一個黑洞咁樣吸住啲人入去。 我 feel 到啊，所以你見到 Serena 開 show 嘅時候，佢用嗰個唔係氹啲 fans 噶嘛，佢懲罰你哋，攞條鞭出嚟鞭你哋。 開心㗎，我嚟緊都會擺曬成個 concert 上網，跟住大家全部再睇翻一次咧，佢哋就會 feel 到一入場嘅時候，其實有一班人係俾咗 VIP 好貴嘅飛特登入嚟咧，係俾我攞啲繩綁住隻手連住出場啦，跟住再加俾我打咯，佢哋係超開心。 嗱，講嗰啲都係輕輕咁打啫，冇事嘅，係 冇事嘅，冇 暴力嘅， 戲劇效果嚟嘅啫，係大家唔好太驚。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戲劇。你知唔知我而家做自己做得太？做自己做得太開心嘅時候，我冇考慮過原來大眾媒體或者其他聽眾係需要解釋咯。你明唔明？即係譬如我一講我打佢哋啊，或者點啊，即係我冇諗過要解釋係幾效果。 盡量啦，盡量啦， 接到有關機構嘅關切， 多謝你，多謝你，係冇打嘅，冇打嘅， 冇暴力嘅咁樣。喂，但係今次因為你係邀請咗 INK 同你去到合作噶嘛？ 係啊， 係點解揾佢嘅？係 啊。INK 係好搞笑，我一路都好中意佢啲，好每個禮拜都會出 beats 嘅、 哦， 即係佢自己係自己個 beat Friday 嗰、那個 IG 啦。咁、佢自己有好多演出啊，又同我好多唔同朋友合作啊。咁、我嗰排咧咁啱就傾同佢傾下，就講緊自己嘅近況啦、就覺得我話啊都新幾多年，我唔記得咗做乜無啦啦同佢講，因為佢之前俾咗好多 beats 我，話啊如果你有興趣，你有時間就寫啦。咁咁啱我係喺台灣飛翻香港。嗰程機咧，我就真係好無聊啊，冇咩做，又唔係好想睇戲，跟住我就開咗佢嗰個其中一個 beat， 佢個 beat 叫 Thank You 啊，我記得，跟住我開完之後覺得啊幾 cute 啊，跟住我就寫咗一段歌啦，即係我寫完之後覺得哇好嘔心，我平時唔會咁寫嘢噶，即係我平時唔會咁嘔感恩噶嘛，但呢首歌真係好感恩，即係 like 係一個我好多謝大家同我同在嘅一個感覺，我都明白係呢種。尤其是2019年，我自己都經歷咗好多嘢啦。去到2020年，都越嚟越經歷得多。咁、我覺得呢首歌係，我當時有個朋友聽完之後，佢就好中意啊！突然之間咁清純咧，好似一首消毒歌咁。即係我平時好 bitter， 好 都唔係好 bitter 嘅，即係比較近啦。咁但係有一首歌，佢話我未好耐冇聽過你咁唱歌，即係可能自呢個21、22歲開始冇用呢把聲。啊 好少听歌手咁样 sell 过嘅， 唔系啊，佢首 Pink Song 咪系呢一类 feel 嘅咯。 啊，系啦，即系好，系啦，即系都系啲 Q 啊， 系啊， 跟住呢首歌系好感恩嘅，听唔到嗰种感恩系嚟，但系由心发出嘅。我明嗰种正能量咧，得意嘅地方系我系超级理解嗰种负能量或者黑暗之下咧，之后再有嘅 hope 咧，即系。我仲記得之前有個好親愛嘅 uncle 啦，喺我自己屋企人有啲事嘅時候，即係喺醫院有啲事嘅時候，就妹妹嗰件事啦。跟住佢就安慰我，咁當時我哋都覺得哎呀死啦，好似冇得解決咁。跟住佢就話hope in a hopeless 即係你喺冇希望嘅時候有希望咧。其實嗰啲先係信心嘅開始啦，即係好聖經呢樣嘢。咁我就覺得呢首歌其實就係講緊我。見識咗好多唔同嘅騷動啦，好多憂，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苦難，好多唔同苦難啦，躁動嘅感覺啦，或者係遇見好多唔公平，但係自己竟然冇辦法維護自己權益嘅時候咧，即係有口難言嘅時候，我就更加了解到嗰種感覺係喺呢個時候，其實你已經說你已經冇用噶啦，淨係要喺一個情緒嘅層面，可能同你。身边嘅人，爱身边嘅人，照顾身边嘅人已经足够，唔需要再谂啲好大嘅，咁所以就好细粒好细粒咁样 diamond， 其实都我觉得系好 Q 咯， 好 Q 啊，系啊，咁但系我想知啦，因为嚟紧呢张碟个方向会系点噶，有冇一个计划啊？暂时 啊，因为嚟紧呢个碟咧，我系上个礼拜先谂到嘅啫， yeah. 因为我唔想，我成日都系出单曲，即系嗰刻嘅心情啦，咁、但系我觉得只碟系应该有一种主题嘅。上一次邪同妖啦，或者之前 Don't Text Him 其實比較散嘅，但係都係一個思考過程咁啦。咁嚟緊咧，我係唔知上個禮拜兩個禮拜前啦，就係咁喺度聽好多啲 dance album， 跟住再加埋我自己睇咗 JoJo Rabbit 呢套戲咧，咁裏邊一個好中意嘅角色，有兩個女性角色嘅，佢哋都係講緊差唔多嘅嘢，就係話就算喺納粹喺我哋身邊存在，又或者好多我哋打緊仗或者點樣。佢哋都照樣攞起酒飲，或者第一件事做嘅時候就係 dance， 即係覺得跳舞啦。我就覺得呢種身體嘅律動係好正。咁再加埋，我係本身係好關心網絡安全啦。咁所以咧呢樣嘢突然之間咁 drop in 好奇怪。咁就因為有一個時期係即係總之你咧引起好大嘅網上討論咧，喺某一個國家咧就會。將你當成係一個唔應該存在嘅人咁樣啦。咁當時有一個 term 咧，我聽咗，我覺得係好，我覺得我原本一開始聽就覺得咁搞錯啊咁，但係之後我就覺得 yes， 我要擁抱佢咁啦。即係好似有啲人話你發姣嘅時候，即係可能就話你做咩要咁啊，或者要 slut shame 咧。去到你後來你點樣 grow beyond 咧，就係你擁抱咗呢件事， yeah. 就係講話 oh yeah I'm like that take it 咁嗰啲。咁去到後來，我最近就好想同埋最近其實好多。香港人其實 Facebook 自己改曬名啦，其實大家都除咗係一個好玩之外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好切實嘅白色恐怖。Yeah. 可能啲人驚喺工作場合度俾人見到，原來就算你 post 一啲好 mild 嘅嘢，就算你 post 話嚇、其實咁唔係咁好喎，或者你就算係一啲好藍或者好黃嘅都好啦，大家都好驚俾人截圖啊， yeah. 就係俾人就喺公司嘅channel 度所謂批鬥你咁啦。咁好多人都改名嘅。咁我仲記得當時咧，我就唔係因為咁樣，因為我不嬲個 Facebook 名都唔係我自己個名嚟，即係都係好奇怪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改咗一個最普通嘅名，係一個好似 OL， 但係又唔係好 OL 嘅名，佢叫 Gwendolyn 啦。咁 Gwendolyn 呢個名得意啦，我就之前好中意，因為喺一套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咁呢個女主角咧就係、是、王爾德嘅作品啦，係一個劇作品。呢、這個女主角好在意個名嘅，就覺得條。那個仔仔咧就一定要叫 Ernest 嘅，咁個仔個仔仔咧就覺得 Ernest 呢個名好真誠啊，咁但係原來佢本名叫 Jack 咁，真係好似鄉下仔咁啊，即係當時嘅 context 係咁樣，咁佢就即係成套戲好喜劇嘅就係嚟自咧，佢就用一啲好好笑嘅方法喺度講，點解你要咁執著名字呢樣嘢咧？咁我就覺得 Gwendolyn 呢個名一個就好無聊得嚟咧，又夠長咧，又夠扮嘢啦。Okay. 我嚟緊只碟，我就好想做一個咧，好似一個 persona， 又係做一個 persona 角色， yeah. 叫 Gwendolyn 冒號網絡安全隱患。咁咧，我已經整咗兩首，即係有兩首歌寫咗出嚟啦。就係、是、一個要跳舞嘅，即係一路聽好似可以做 aerobics 咁樣，即係類似喺度講話。我最衰 ，I am here 嗰啲嘅一種感覺咧，就係、是、其實都係有啲，我有啲朋友話你其實整個碟嘅黐線程度就係反映你嘅心靈受傷程度啊。跟、住我話 that's kind of true。咁我自己個人就好 productive 嘅，就心靈受傷嘅時候我就會製作啦。咁所以有時我唔會多謝一啲傷害我嘅事情，但係我會覺得哇，就係、是、因為你多謝你俾我呢個機會，可以將我自己咁正嘅地方發掘出嚟。因為如果我唔係經歷咗有一啲事情嘅時候，我係唔會諗到一個咁黐線嘅碟。即係我一同我啲 friend 講，或者我整完兩隻歌俾佢哋聽，佢就話真係好黐線。我裏面寫嘅歌詞係係基本上係重重複複啦，亦都好似一個即係癲嘅女人已經再癲啦。即係如果邪同搖係一個好惡嘅癲癲地嘅女人，下一隻碟就真係你不如真係休息下啦。咁即係你聽完之後有冇咩感覺？ 咁所以喺一啲係即係而家叫係嗰個比較顛簸啲嘅一個時代咧，成日都覺得真係嘅，即係你唔好放棄咗自己快樂，或者係放棄咗自己個其實可以發癲嘅嗰一個嘅可能性咯。你要 balance 嘅，其實都真係深考咁樣。OK， 喂， 唔可以放棄自己創作。 係啊，喂嗱，咁我幾期待呢一張嘅專輯嘅，咁睇下幾時今年內定係幾時會面世啦。咁而家就嘆住你呢首係 Diamond Mine。喂，今日多謝 Serenity，thank you， 拜拜， 多謝，拜拜。 Thank you. 边秀章自行宣布紧急状态，要求民众避免外出。京都府知事和京都市市长亦都说，当地疫情十分严峻，要求中央政府颁布京都府进入紧急状态。近期受欢迎的任天堂电子游戏《动物森友会》据报被内地电商平台下架。有网民在微博说，目前在电商平台输入相关字句搜寻，不再出现游戏实体卡和电子版，只能够找到相关书籍和道具店，原因不明。有网民估计事件可能和游戏设计有关，因为玩家可以自行制作游戏中的场景和物件。社交网站早前流传多张照片，有玩家制作恶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图案，亦都出现武汉肺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等的字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98点，升15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8点，跌16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41，瑞士法郎0.966，澳元0.636，加元1.395，新西蘭元0.61，人民幣7.038，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2美元，賣出1694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该区带来干燥和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转为有几阵骤雨。下午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挤塞，龙尾排到接近青沙公路。咁就系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有意外未清理好，龙尾排到接近青沙公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回复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深水湾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富慧阁。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李仔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回旋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回旋处。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卫生署都提提你啦，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 指罅、指背、帽子、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有咩推介啊？ 哇，今日呢个劲啦！ 系， 因为其实 次次你都话劲噶， 梗系啦。 你窒我睇下， 赚系啊，咁都要赚下噶，啲歌我自己拣噶，系咪先？ 你应该每一次用一个，你读中文噶嘛？ 系， 你应该每一次用一个好澎湃嘅四字成语去到形容你嘅歌，即系除咗劲之外， 劲劲劲劲。做咩啫？ 你千祈唔好讲你读边间大学啊！ 冇，我读 中大真系会唔中意你噶。 唔係我話俾你聽，我讀中文啫嘛，仲要。 嚟嚟嚟嚟， 好啦， 幾勁啊！ 哇，今日呢個勁就勁在咧，其實係一班高中生嘅作品嚟。 哦， 係啦。咁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喺台灣咧，高中畢業咧都係一件幾重要嘅事嚟。其實我諗喺香港都係，即係考大學嘅時候個 last day。但係當然啦，今年我諗。即係唔單止香港啦，但我哋睇到香港嘅情況，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幾心酸嘅。首先即係大家可能冇唔會有 last day 啦，即係因為大家都喺度疫情喺屋企啦。咁同埋另外一件事，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對於今年 DSE 考生嗰個心理嘅壓力都一直都好大啦。 即係考啊，唔考啊，幾時考啊，褪到幾時啊，幾時同我講考啊，定係唔考啊，定係你安排 點啊？有啲 paper 會 cancel 啦，咁但係其實可能有一啲 paper 對於某啲同學嚟講有幾重要㗎喎、啊，咁樣。咁我諗都明白大家嗰種嘅心情嘅，咁、樣。於是乎，其實呢個季節都想同大家分享翻呢一首歌咧，其實就係寫喺呢一個組合啊，佢哋高中畢業嘅時候。 哦。 但係其實高中畢業咧，好多台灣嘅高中咧都會揀一首歌出嚟做佢哋學校今年嘅畢業歌嘅。 嗯。 呢个是台湾的高中文化嚟嘅，咁的而且确有好多即系佢哋高中拣中嗰啲歌咧，尤其是而家网络世界好发达嘅关系啦，其实系会成为 hit 歌，即系嗰一年嘅 hit 歌。 系， 咁呢一首歌其实嗰一年咧系网上串流平台年度十大金曲之一， 哦、 即系当然都系一啲独立嘅一啲嘅乐评啦，咁样，即系唔系一啲颁奖礼上边嘅咁样。咁因为呢一首歌其实就好单纯地，佢哋话佢哋开头创作嘅时候就好单纯地想写。俾高中畢業嘅時候自己嘅心情，同埋亦都好單純地只係想成為佢哋嗰間學校高中畢業嘅嗰首畢業歌。咁但係估唔到擺上去網上之後個反應咁好。咁、然之後咧，直情因為呢件事係有唱片公司肯簽佢哋，希望佢哋即係讀咗大學之後有一年嘅冷靜期之後，可以有啲其他嘅創作，之後佢哋直情係會有自己嘅專輯啊等等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都幾激勵到人嘅一個過程啦，因為其實呢個原來係即係你嘅才華係會被發現嘅，即係原來除咗可能好繁重嘅考大學嘅壓力之餘咧，你會發現唔好放棄一啲你自己中意嘅事情，係會令到你得到一啲驚喜嘅咁樣啦。咁、其實首先講咗先啦，呢個係一個兩個男仔加一個女仔嘅一個算係 hip hop 嘅組合啦。咁呢個組合個名叫做沒有才能。 哦、 好謙虛啊，係咪？好謙虛嘅三位高中生啊， 睇下邊一種演繹咯。你可能嗰種嘢係嗰啲考試，你冇温書啊？冇啊，乜都唔識啊，頭先全部都唔識答咯。之後考 A 嗰啲咧， 係滿分嗰啲咧，係嘛？ 我冇才能㗎，但係其實我都好叻㗎。 同埋即係有啲同學，我尋晚都冇温書，即係完全冇。但係其實夜晚係温到通頂啊，跟住翻嚟就哎呀，真係好難啊！即係點知考滿分嗰啲咯，好難就唔係啦。因为呢一首歌入边咧，我觉得 大家可能好多人都以為高中畢業歌應該係講到好依依不捨啊，哦、即係有共情嗰種啦， 係、哦、 會、 yeah, yeah, 下雨天 嗰啲啦， 總掛念從前啊，係 啊， 球場上啊，可愛歲月啊，因為我嗰年代係唱有共情㗎， 係 唱到成個 lobby 大家喺度喊，唔知喊乜鬼啊，留翻你，明明大學香港大學都得嗰八間，遠極都係睇得到㗎嘛， 好似一世唔會見咁樣， 係啦咁樣， 好大咩？你估香港？ 咁但係咁啊，但係呢一首歌咧，其實我覺得比我哋唱嗰啲即係緬懷，即係有友情嗰啲歌咧，好真實好多。 係， 首先佢個組合名叫做沒有才能，佢出發點係有少少灰嘅，有少少厭世，因為歌詞當中咧，其實我覺得係幾講得中我好多心情。例如其實人哋睇落去你嗰種盡咗全力所得到嘅嘢，但係其他人係不費吹灰之力已經得到。 哇！世界 係 咁殘酷， 係啊！佢就話，但係你要受，要去接受呢種嘅不公平。 係啦、啊，你要爬上去呢個階級嘅頂層嗰度，然之後欺壓你底下嗰啲人，你唔可以俾佢叻過你。 哇！好有鼓勵性啊！呢句説話、 啊、 真 係係啊！出面十家公司都係咁噶啦。 其實咧，我成日 呢個世界係咁噶啦。 嗱，即係我唔知道有啲人會唔會覺得頭先嗰啲説話 嘅教育咯。 但係你可能會覺得呢啲説話好暗意，但係我老老實實話俾你聽，香港呢個社會由細細個開始，如果隔離有個人咁樣同你講，你嘅人生會快樂好多。 系啊，同埋你可能真系有一种就系我要向上爬咁样咯 嘅动力 啦，啦之后你先至即系改变你嘅信念咯，因为我要对人哋好啲啊咁。 呢个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个奥斯卡嘅最佳电影《上流寄生族》当中嗰句咯，即系讨论到底系因为佢哋有钱先善良，定系因为佢本身人真系善良？ 哦， 呢、這个我觉得都真系好人性嘅一个讨论嚟噶。你嘅善良到底系因为你有钱？跟住嗰个穷人就话：如果我咁有钱，我都会好善良。 诶、呢个题目就好大噶啦，因为我就会问你：呢个世界上系咪真系有善良先？ 好啦，我哋讲翻首歌啦， 有私心你先会善良先咁样咯。 但系其实你头先嗰不断向上爬嘅嗰个理论咧，系好啱摆喺呢首歌入边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咧，还是要有长颈鹿才能。 OK， 长颈鹿才能系乜嘢呢、就系不断向上爬嘅才能。大家谂下，长颈鹿条颈好长。咁你为咗食到更加上面更加新鲜嘅树叶，你可以做嘅嘢就係不断再伸长你条颈囉。咁呢一首歌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嘅社会就係教识我哋每一个人都好似长颈鹿咁，不断尝试将自己条颈再伸高啲，你先可以食到更加高更加新鲜更加好味嘅树叶，即係呢个就係我哋嘅生存嘅技能。所以那个歌名就叫还是要有长颈鹿才能。 OK， 我嘅演绎就係、是不如大家合力將我船掹低佢，大家咪可以地下一齊食咯。 我中意你啊！ 哎呦，给你们猜一种动物。 什么动物？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头。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脚。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脖子。 无尾熊。 对了，就是长颈鹿。在场的各位全都是发情的长颈鹿，用尽口飞的记录画中的迷人物，我依旧清楚记得离奇的那一幕，每个人都在吃着没熟的椰子树，到手的价值捆绑三年之内停不起的胸膛，别跟我说少年有成长，他的生命故事依旧荒唐，然而他总是梦想放在永远照着光芒，刚好处于爱恋突然的年纪，可能做白日梦是你被保障的权利，在梦与现实当中找到最微笑的用尽余生的时光品尝那淡然的甜蜜，从孤独走向寂寞，少年的束缚击破，就把你将一心中不断的苦诉迷惑，我开始数算太阳每天更换的脸庞，尝试为自己打上一万分钟吧，我点唱、 哦、心为了什么跳动，没那么多理由，如果还有梦让故事继续走， 你我脸上的水也轻松，要足光中别人眼里的一派轻松，是你悬梁刺骨痛苦万分强壮的洒脱，你做不到凭什么别胡闹，没有用都不行都不是，要化作又逃避又脆弱，搞砸难堪又怯懦，没人在乎没人驻足没人鼓励没人同途畏惧向前，而抛下童年是你安稳着入眠，张不开笑颜被数落不能振作，哭在床边，否定的声音回荡脑海，早已厌倦现实的无奈，内疚的自责，青涩少年失神敷衍，放荡三年围困凡人里得以撕裂你。 有梦，让故事继续。 在创世之初，每个人都是长颈鹿。 回头看看， 看看有没有一个很长的脖子。 你那什么声音？ 笑不出来了。 我喜欢他们最尾这一段，在创世之初、 啊、 人人都是一只长颈鹿。 是啊，之后叫大家回头望下望下你有没有一条很长的颈。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开头的时候可能没有，但因为这个社会竞争底下，大家就不断尝试将条颈加长啦。另外一样东西都很有趣的，这首歌是一周年的特别版来的，是已经有唱片公司有专业的制作人去在专业的录音室里面帮他们完成的。其实本来在他们真的去参加即18岁的时候写那首高中的毕业歌，大家可以上网找，其实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是有的、你可以听和看过 MV 是非常非常之 homemade 的、但是那个是真的很有那个十八岁青春，还是很热，未知很专业，除了歌词，我觉得整个歌词和那个 flow 写得很好之余，就是那个歌词上面除此之外都还是很有那种很学生，还是追逐緊夢想嗰種嘅嗰種青春咁樣，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成個嘅製作啊 mixing 上邊，其實已經係專業噶啦嘛。 哦、啊、，OK， 所以呢一首就係、是、 沒有才能啊呢、這個組合叫做 係啦，即係有啲畢業歌咁樣係嘛？ 係啦，嗰、那個名稱叫做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 哦、啊、，OK， 好啊，咁我哋通常你嗰啲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如果你畢業作品咧，即係大家要大合唱噶嘛，預咗係啦，即係一係你聽嗰啲 Today 啊，或者頭先嗰全部都有種。好 soft 嘅，系啦，可以弹住吉他，好清新咁样，系啦，我哋试下幻想，跟住呢一首歌咧，就早两日系收到嘅派台歌嚟嘅，冇乜一啲系呢啲毕业作品系用呢啲电音 feel， 系毕业电音， 系啊，好有正能量嘅呢首都。 哇！由你 音正能量好正啊， 系啊，同埋由你把我讲正能量之乜，唔好相信。 系啊，嗱，你谂下咧，佢啲歌词咧，梁柏坚填嘅， 系 啦，咁即系佢又消灭原罪，将染污粉碎，哇！ 其实你系毕业啫嘛，系嘛？ 系啊， 讲到末日咁嘅样， 重归平静，能掌管永生新角色。谂下呢种，你出到嚟就系你要唔可以俾呢一个嘅制度。同埋呢个系统同化你，将你成为呢个齿轮嘅一部分。 哦、 你要创建自己一个新嘅角色。 喺学校嘅时候咧，即系算系学校好多嘅管束啦、约束啦咁样啦。你毕业之后就谂住毁灭世界啦，系咪？ 唔使毁灭世界，你总之你唔可以咁容易俾人同化。嗱一句好啊，佢、okay. 一句叫好，佢歌词真系好。再一次給你生命，因為你畢業，你畢業之前你就是一個中學生啦。咁畢業之後，其實你應該要自由解放、奔放，你擁抱你自己新嘅生命，係咪先？你的意識覺醒，接通了一切，一起反應。哇！ 但係咧，姐姐喺呢一度咧，即係同好多未畢業、好期待畢業嘅人講聲啊，讀書係你人生最美好嘅時光。即係當你成為咗即係做緊嘢嘅人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樣啦，我恨不得即係而家主要係身材著唔翻，即係著翻中學校服，翻翻學校匿埋啊！真 係，其實呢個係好 sad 噶。即系咧嗱，你香港我哋成日听啦，就系、是、其实读书真系最好嘅时光啦，咁样。 系啊， 我冇乜听过，即系如果我有外国嗰啲朋友咧，我冇听过。嗯，系啊，你做学生嘅时候真系最快乐啊，冇因为个教育制度唔同啦，我觉得主要嚟讲啦， 主要系啦， 系啦，咁就即系吓，总之都系呢一首。你谂下，大家成班中学喺个科嗰度毕业嘅时候， 你讲冲啊冲啊冲啊毁灭世界， 跟住然之后个台 系 定一掂。跟住就一盏灯打落个台面，佢就嚟啦。 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C MC 反白。 This is the 佢都破坏咗一个系统啊！佢破坏咗 Sea All Star 呢个系统，做自己喜欢嘅音乐啊！哇！举高你嘅双手，举高你嘅双手。嚟跟住 DJ King。 Omega and p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 in it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all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All robots, put your hands up. DJ King 呢首啊，毕业作品， 进击的生命是不是好优呢？ 不如不 消灭原罪，纵然污否面碎，重归平静，能掌永生新角色，神的无限，人欲万物最终能量发放，意识接通死亡，摧毁。 他们几个男仔都经历过的，现在找着自己的新道路。 一世的痴痴，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说的是 Mira， 不同的成员都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作品，选来的有这一首歌，Anson 卢汉廷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一锁月明》。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自我去实现，痛也自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心，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Yeah. 我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接获受强制停业措施影响的租用派对房间业界、洗衣业、运动教练和导师等多个行业求助，指新一轮的抗疫基金充满漏洞，未能够惠及有关行业。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说，政府勒令关闭派对房间之后，业界接近九成面临倒闭危机，但是派对房间业并没有得到补助，质疑政府的补贴计划是否不公平。香港洗衣商会副主席李林说，业界曾经两次向政府反映希望获得资助，但是政府依旧不理。有羽毛球教练说，政府给予体育教练的补助只是有7500元，金额只能够勉强支持一个月的家庭开支。政府早前成立物业管理业界抗疫支援计划，向每名合资格的员工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津贴，为期四个月。但是业界批评计划未能够对症下药，但并且是存在漏洞，包括津贴范围狭窄，同埋有物业管理公司拒绝为工友申请津贴等等，令到一众前线员工未能够受惠。清洁服务业职工会理事黄乃源批评，计划只是针对在私人住宅或者综合用途楼宇工作的员工，一些在高危地点例如关口、商场和工厦等工作的员工就未能够受惠。香港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理事陈秋成说，全港有大约9000座单栋式大厦，但是只有10%楼宇有参与计划。捷辉汽车有限公司决定终止营办第2、2A、6、6X号九龙专线小巴服务。运输署话，经协调之后，另一个营办商金时有限公司将会在星期日起临时接办九龙专线小巴第2和2A号线。发言人话，第2和2A号线的行车路线上落客点和车费将会维持不变，营运时间是每日早上7点至到晚上8点，每15至20分钟一班。至于第6和6X号线，将会在星期日起暂停服务，乘客可以改搭替代交通服务，例如港铁和九巴8A和8P号线。九巴亦都会由星期日起加强有关路线的服务，包括增加班次和车辆。捷运管理有限公司较早前宣布，来往黄埔花园的4条专线小巴今日开始停驶，车长和职员会被遣散。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小童口罩紧张，早前曾经向有需要的团体介绍市面上有意生产口罩的供应商，昨日见证相关团体和供应商签署合作协议，而学校亦都可以替家长订购，希望能够提供较稳定供应，即使未复课亦都可以提供作学童日常使用。被问到学校复课问题，杨润雄说要视乎情况，至于是否继续放暑假，他说原则上不需要改变安排，但是是否补课要视乎学校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翻嚟下昼4:40嘅骚动音乐。以前嘅复活节假期咧，大家互相问候都系话啊，今年去边度玩啊？不过今年嘅复活节有啲唔同啊，个个人都会同我讲就系、是，哎，你今年啊，边度都唔好去啦。所以2020年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好新奇，但系又唔系咁想经历嘅新嘅体验。 这想念，没有对象的想念，让时间继续走，让故事自己去说。 是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节日快乐》。其实无论是他唱的还是整首歌当中是少少快乐的气氛都没有的， 嗰个当中讲嘅系当我识得享受孤独嘅意义嘅时候，我应该就可以讲得出节日快乐呢一句说话。咁的而且确，疫症嘅关系都打乱咗好多我哋本来有嘅安排，都改变咗我哋好耐本来已经养成咗嘅习惯。其中一个改变咧，就系我都开始变得好想不断回忆翻旧时发生过嘅故事啦，就觉得以前好似真系幸福啲嘅。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比的温柔，像你抱着我。 重新編曲的温柔，剛才說今年的而且確很多計劃都被改變，例如五月天的五月之約，而今年也是孫燕姿出道二十年來的，她本來都說會有這個二十周年的巡迴演唱會，不看怕都因為疫情的關係是會有所改變。但是除了忍耐这两个字之外呢，其实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但是除了忍耐之外，都希望大家好好照顾好自己。因为疫症过后之后呢，我相信他们会给回我们。有些改变是伤心的，但是有些改变是带了一些惊喜给我的。 只说在一点，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度的节奏跳，连挂着句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纯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头帮忙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双唯一的姑娘她不到庄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小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别人成功，你是谁的掌啊，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了前往，光是肩膀破断落铁都无缘，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正常，别再走在眼前，人的心态摩擦幻变，就站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画着没终点的圆圈， 即系唔单止飙高音啦，真系认真地自己创作曲词，写人间嘅乱象啊！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发的痴，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管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受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了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到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坐，邪恶的变成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踏出白路，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临终都跑来哭，穿回忆的姑娘的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住，你是一群羔羊 阿 Jim 邓紫棋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摩天动物园》，今日的结果要揭晓了吗？ 拣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拣好歌是做音乐选民的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你到我哋即係最後一次啦，即係我哋蘇丹麥嘅時段入面嘅 音樂選民有得揀。 係啦，今日咧我哋嗰個主題頭先講嘅就係 名人。 係啦，喺我哋兩首嘅候選歌入面咧，可以話係有跨三代嘅藝人噶，由關谷英到陳奕迅到關心妍嘅。係 咯，兩首歌有三個名人，哇！真係好出色嘅音樂節目，我哋真係。 係啊，然之後你諗下，即係由關谷英嘅曲風去到 Eason 嘅曲風，關心妍嘅曲風，然之後仲有樂隊有 Mr 對 Tony 喎。哇，真是丰富啊！ 是一个豪华套餐嚟的咁样。 是啦。 咁但是这个游戏呢都是希望大家除了听歌之余呢亦都可以记得要登记做选民。 是啦。因为个截止日期呢好快到了转眼就到了。 5月2日 啊就截止了。咁所以你要把握呢个时间呢登记同埋记得登记了之后呢记得到时要去投票。 是啦。咁即是投票你先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㗎嘛。所以我哋就可以睇下今日嘅结果系。 音乐选民有得揀今日嘅结果系。 恭喜你咯！ 神必胜，神必胜，我都话啦，佢系神嚟噶嘛，神必胜耶！恭喜 Mr. 同埋恭喜陈奕迅，同埋恭喜严琼，一次过完啦，咁多人系值得恭喜，同埋都要恭喜拣啱嘅听众，拣中咗， 啱啦， 拣得中系咪？ 系啦，拣中咗啫， 拣中咗啫， 系啦。 咁同埋你喺我哋呢度拣唔中咧，你下个星期咧可以去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拣嘅。 系啦，所以今个礼拜就我哋苏动嘅任务就完成咗啦。 冇错。 系啦，下个礼拜。就交俾轻谈嘅几位嘅主持人咧，就是、接力啦。咁 冇错啦。咁如果即系你话你对深宵嘅音乐特别有感觉嘅话，咁啊记得啦，夜晚都可以同子龙啊，同埋艾力啊参与呢个投票嘅。 系啊，我都几期待紧佢哋拣嘅歌同我哋拣嘅歌个分别喺边一度，会唔会真系深宵一啲啊？定系点样样嘅？ 点会啊？子龙 啊，系佢热爱热情动漫人嚟啊嘛，冇错，系咪先啊？好啦，嗱，咁啊要恭喜晒有20位嘅听众朋友咧，喺今日可以得到我哋呢个选民有礼心意包嘅，入边有啲乜嘢嘅咧？ 哇，入边嘅奖品非常之当做，包括有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啦，这个消毒湿纸巾啦，同埋消毒棉片。 系啦，咁啊，最紧要啊吓，就系、是、玩完呢个游戏之后，记得啊吓，把握你嘅机会啊。 系 啦，5月2日之前登记做选民。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下今日呢个得胜嘅歌曲先啦。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下个礼拜见， 拜拜。 上满目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君。自问极不愿多福济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道交神，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震音，或是命书指明预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